我哋揾咗个嘉宾，哇！呢啲劲臭，哎呀，你喂咗一声， 喂喂一下都估到系边个啦嘛？ 估到啦， 都睇淡成个地产楼市嘅，咁、你冇理由咁做噶嘛？即系正如我睇淡楼市，我冇理由去买雍晴轩噶嘛？系咪先？呢个理念 音咁样讲 number。 我有一隻嘅堅㗎， 奪咗個 number， 即係講到好堅 啊！ 你講俾我哋聽咯。 哎， 啊， 哦，嗰隻啊， 專業嘅分析員同專業嘅財經員係兩樣嘢。財經員係背劇本， 咪成日都劇本嚟。 係啦，分析員就真係要分析嘅， 寫劇本㗎， 要寫劇本㗎， 未嗌 cut 都要講落去㗎嘛。 啊，先生。诶，嗰只点睇啊？哦，嗰只咧个主营业务咧，佢系做啲乜乜乜乜嘅。啊，旧年个盈利咧就即系经济通揿到出嚟嗰啲人，之后使鬼你讲咩？咁啊，成日都个节目讲喎。咁我哋三个 极前用轻微调整，可能睇得邓声讲先。 因为知好嘅股票你抽咗啦，更好嘅股票咧抽完之后咧有一升你都要沽噶。 有冇错啦，冇错啦，其实成晚我哋请袁千嚟就系想讲呢句嘅啫，唔该晒啦，咁啊，你 好，再见， 一要嚟咧，一听到话同阿袁千做咧， 唉， 冇办法啦，一定要嚟啦。 本来我都想停咗个节目嘅，点解的同我讲话揾咗沈大师？ 系咪未够喉？沈振营沈大师，罗尚铺袁千，财经 talk show 全到尽，11月2日晚上8点。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票价280 ，Regasin 会员250。电邮至 regasin@regasin.com.hk， 主题串到尽，写低你嘅姓名、联络电话或会员名称，我哋会回复你有关入数嘅方法同埋程序。 有嘢同我哋讲，记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 好，師兄本土筆記今個禮拜呢又會講兩場啊呢個本地甲組嘅足球聯賽。咁啊第一場我哋會講就係呢太陽飛馬對黃室南區嘅比賽㗎。咁啊呢場波太陽飛馬啦，因為可能見對手就相對比較弱少少啦，咁就所以呢都出咗一個即係前面啊擺多個雲迪盧域呢就喺攻擊線上面。咁咧就拍住咧就係阿拉斯石啦，同埋另外一邊就麥基，咁啊龍門咧就用吳日海嘅，咁就後防嚟講就基本上除咗阿鄧景華受傷用翻阿林家良之外咧，咁就其他都係常規啦，咁啊中間嚟講咧就兩個防中喎，金寶、麥寶美，咁就咧拍住個攻擊中場就谷盈智，就我就覺得呢個係一個4-2-3-1嘅陣式嚟嘅。咁啊，至於南區嚟講咧，咁就仍然維持啦。咁就邱於明係打龍門啦，後防一對中堅係域陀魯賓。咁啊，左閘就李毅海啦。咁啊，右邊咧就係葉仲朗。咁就中場嚟講就陳卓光啦。咁就打防中嘅。咁就同埋隔拍住阿車陽秋。咁就中間嚟講咧，就會係左邊顏樂峰，右邊鐘漢慈。中間就迪基圖大學少少，最前就擺卡里爾嘅。咁啊，陣式都係類似。咁啊，其實呢場波嚟講咧，就其實南區咧，我上次講佢對南華嘅賽事，我都有提及噶啦。咁啊，呢隊波咧缺乏咗一個就係喺快速嘅邊路球員。呢場波仍然一樣。咁啊，基本上喺佢嗰個嘅進攻嗰個套路裡面咧，快速邊路嘅球員係唔多。咁所以咧，作為一隊咧係需要打一個經常性嚇會係做防守而打反攻嘅球隊嚟講咧，冇一個邊路球員真係始終都係蝕底。咁同埋咧，真係冇一個邊路球員嚟講咧，真係冇一啲橫出波啦。咁就卡里爾嘅頭槌咧，亦都相對嚟講就冇乜作為。嗱，雖然嚟講就迪基圖咧喺中場其實都即係冧到下波，亦都好努力。咁但係咧，真係始終受制於就係太陽飛馬嘅防線啦，斯薩同埋咧摩力治仍然都係表現係相當之好，咁就所以咧，咁啊再加埋今日咧呢個麥寶美啊，哇真係我覺得就～ 打出新加坡，真係攔截亦都有，有時咧甚至咧係上嚟助攻咧，亦都有兩下過波，亦都好精彩。呢、這個球員呢場波，我覺得係非常之即係踢得係十分之好啊！呢、這個球員嚇，咁就所以就南區基本上咧，即係如果你唔用邊線咧，基本上就真係冇乜作為，好坦白講嚇。咁啊，兩個入球嚟講咧，就太陽飛馬其實咧，講翻即係。太陽飛馬個攻擊線嚟講咧，前嗰幾場都踢得好，拉斯石呢場波就受制於即係南區嘅中堅魯賓啊。咁啊，呢場波魯賓成抹到啊，拉斯石係一動都冇嘅，係即係魯賓係踢得相當之好。相反佢 partner Victor 咧就似乎佢哋個分工就似係魯賓係 mark 做 marking Victor 咧，就係、是、可能係即係做類似鬥後少少清道夫咁嘅形式。咁但係我就發現一樣嘢，就係、是、呢個 Victor 其實本身睇佢嗰個嘅速度，因為今次就終於可以比較啊，即係近啲睇到呢個域陀，好似係相對慢啲嘅，俾我嘅感覺嚇、啊，即係喐動個移動啊、轉身等等咧，都係仲要比魯賓慢啲嘅，同埋個用波都係相對比較粗啲，同埋都係好似比較立落少少嚇呢個域陀。咁就其他嚟講就講翻呢個太陽飛馬啦，咁就拉斯石就俾魯賓掹到一動都冇啦。咁啊雲迪盧域嚟講呢個球員咧，腳法係有嘅，咁但係就似乎暫時喺用波比波方面咧，就仲未睇到佢有好暫時好突出嘅地方。雖然佢第一個入球就係佢真係喺右手邊就射得好靚，咁呢個波就係啱啱啦，去到大約係30多碼，個波咧就喺空中咁樣打彈地咁啦，咁跟住咧就右腳一拉咧，就啱啱線咧呢個阿邱宇明因為就企出咗，咁就所以就啱啱就咧係。叫做笠死咗邱宇明，有啲朋友就話咧，呢個邱宇明咧，呢個波就企出咗就褪唔切，咁啊，但係我覺得呢個波都嚟個去勢都幾突然，咁就所以咧就都叫都係同埋咧運道路域都射得相當之靚啊，咁所以就呢個波我又覺得邱宇明負嘅責任就唔大嘅，好坦白講，我覺得唔係好大，咁啊。因為就係呢個南區其實上半場嗰個防守咧係算唔錯㗎，即係一路咧，尤其是佢令到拉斯石直情係毫無表現之下咧，其實對於呢個太陽飛馬嗰個攻擊係有好大影響。其實就如果唔係呢個遠射咧，我諗其實呢個南區係可以捱到起碼半場和㗎嚇、啊，起碼半場和㗎。咁啊呢場波嚟講就南區嗰對防中陳卓光車潤秋就。可以啦，岩落峰都係嗰句啦，佢都唔係打邊路嘅球員，佢都唔係呢個位置，都係仍然都係同上一場嘅評價一樣，都係踢得好辛苦，下半場仲已經係換咗出嚟添。咁啊，至於就即係去到72分鐘啦，咁啊換咗人啦，咁啊羅志坤同埋周家華都分別入替，咁啊佢兩個入替就有一個好處就係咧，有翻個邊路。啊，即係羅志坤佢本身都係打邊嘅啦，亦都有速度啦。周家華呢一樣，即係呢個波就係咧，向到72分鐘時間咧，就係葉仲朗咧咁啊俾過嚟啦，咁跟住咧就係、是、斬埋去嘅，咁啊跟住咧就係、是、中間卡里就牽制咗咧呢個太陽飛馬一隊守衛啦，呢個斯薩同埋摩利治咧就簽撞埋一堆，就遠處漏咗呢個周家華咧就射入嘅。咁啊，其實都睇到呢隊波南區，只要喺個攻擊嘅攻擊嘅路線上用翻多啲邊路，同埋咧就抹得闊啲，我覺得佢哋嗰個嘅攻擊嗰個嘅闊度唔夠，同埋個速度都係嫌慢，咁就所以就我諗周家華同埋羅志坤咧，我諗都要諗咧，都係要，我覺得呢兩個球員係要俾多啲上陣嘅時間。啊！俾多啲上陣時間，咁就所以再但係最後咧，好遺憾啦。咁啊，第二球波邱宇明咧，就真係點都要負翻少少責任啦。咁啊，雖然呢個波就係咧，門前即係一片混亂啦。咁個波兜出去禁區頂，咁就金寶咧就情急之身啦。咁啊，一嘢就射埋去，射個地波埋去嘅。咁啊，去勢急勁嘅，同埋咧好坦白。好多人都遮住啊呢、這個邱宇明嘅視線嘅，咁啊但係個波就射得好正，咁啊個波其實咧都諗住邱宇明，咦應該係截到個波嘅，咁啊但係咧就甩咗手，咁啊將個波咧就甩埋入網， 咁啊，呢個波期講嚟講就優於命，可以俾 excuse 佢嘅，咁但係始終從外表嚟睇咧，呢、這個責任咧一定係優於命咧就孭曬嘅。咁啊冇辦法啦嚇，呢、這個波就真係輸得有啲冤枉，有啲少少可惜。咁啊，但係總體嚟講，飛馬贏係叫做合理嘅，叫做合理嘅。咁就南區始終都係再搞唔好個即係唔能夠將個進攻嗰個闊度再拉闊咧，咁呢隊波都真係我諗成績都係一般啦，又唔會降班嘅呢隊波嚇，因為始終都嗰個前鋒嘅質素都 OK 嘅。咁啊，至於飛馬嚟講呢場波就除咗麥寶美之外咧，谷盈智亦都係仍然都係打得相當好啦嚇。谷盈智喺中場的而且確係控制到成隊波嘅即係攻擊嘅呢、這個，即係可以話 key man 嚟啦。簡單啲嚟講嚇，係一個 key man 嚟嘅。咁啊，所以就呢、這個太陽飛馬啦，仍然喺即係前中後三線嚟講咧嘅表現都係的而且確比南區優勝嘅。咁就所以飛馬呢場波啦，咁就贏2-1嘅。咁我哋跟住咧就會咧睇一睇另外一場賽事嘅噃。好，咁另外一場賽事咧就係啱啱禮拜日打嘅就傑志對公民。咁啊傑志呢場波啦，因為就阿協就禮拜二啱啱就再輸咗場2-1，咁啊總數實4-2輸咗俾咧係約旦嘅球隊就宣告出局啦。咁就呢場波嚟講咧，即係因為都打完呢場咧，咁就會有大約個幾星期咧係休息嘅，咁啊所以就都盡量主力都維持出嚟啦。咁啊呢場波就比較特別咧，就係張建峰咧就復出啦，咁就打翻個左閘，咁啊盧君怡打右閘啦嚇。咁啊至於中場嚟講，仍然都係黃楊、林柱基、林家偉啦，前面就艾力士啦。巴良古素同埋佐迪三個外援就打前面，就兩個外援就打後面。咁啊，至於就公民嚟講咧，呢場波就基本上都係正常陣容啦。咁就右閘就係沈國輝啦，咁就左邊就陳顯光啦，中間就艾里奧啦，就拍法圖斯嘅。咁中場就會係有卡石啦、蘇內強啦、譚樂軒啦，前面就沈國強、彭利娜加埋中村。咁就咧係類似一個4-3-3陣式嘅，咁啊呢場波嚟講咧就其實就你話公民守得好咧，我又覺得唔係，因為好早就已經輸波啦，咁啊就一個角球咧斬出嚟咧，就艾力士喺綠馬即係綠馬禁區頂咧一跳一起一作咧就應聲入網啊，咁就好早輸波，咁啊所以公民咧其實公民整體嚟講，其實喺呢場波都有好多機會嘅，好坦白嚇，都有好多機會。尤其是咧，即係截至上半場嘅時間咧，都因為可能喺後場嗰度都可能成日做一啲環傳啊，即係因為巴塞風格都有經常有呢樣嘢。咁啊，但係咧，我哋啲球迷好多時都會批評佢呢樣嘢嘅。咁啊，其實今日咧都有兩球波咧。都係咁樣出事嘅，咁啊其中一球咧就係阿列斯奧咧就回傳俾郭建橋就唔夠力，咁啊結果咧就公民嘅前鋒咧就殺到，咁啊就咧呢個波咧就郭建橋解圍就撞到個公民嘅前鋒咧就直飛埋龍門口，咁啊郭建橋咧就翻身，咁咧就將個波手錘一飛，將個波一打就打去中柱，咁啊其後咧咁跟住咧就呢個列斯奧就解圍。呢、這個波第一個啦，都已經幾乎拉嘢。另外一球咧就係列文咧就喺禁區邊，咁咧就係大約左輔到嘅，咁啊橫傳去中間，咁啊點知列斯奧就唔醒水，咁啊結果咧又係呢個咧係公民嘅前鋒就殺到咯，因為你都知啦，即係你後場即係開龍門球係咁樣猜波嘅時間咧，咁啊對手嘅即係球員肯定係逼上嚟焗你噶啦。咁啊，但係個問題就係咧，如果你猜得靚喺後場嚇，咁你可以過，即係可以透過你嘅傳波，令到即係你焗到你焗你嘅球員就焗唔到你咧，咁啊中場就真係中門大開嘅嚇。咁啊呢個就有好處有唔好處嘅，講真就唔可以話100% 話呢種踢法係即係唔好嘅，又唔可以咁講。的而且確係有實際嘅一個原因。係去咁樣踢嘅，但係個 即係好主要嘅一個先決條件，就係你後場嘅球員同埋中場嘅球員係必須喺個傳球嘅準程度啊，係一定要係做得好好，同埋嗰個默契又要做得好好。咁啊，但係咧有即係一啲嘅法則咧，就即係要好小心，就一定要守住嘅。其中列文啱啱即係我講緊啲球咧，就係佢個位置第一就喺禁區嘅頂嗰個附近，禁區頂環傳咧就好大忌嘅嚇。咁啊，呢個波咧就又係搞到俾公民嘅球員咧就截到，咁咧就同阿郭建橋佢就出嚟喎。啊，郭建橋呢個波又好奇怪喎，幾乎同一隊中堅係成平排嘅，啊，即係咁咧。於是咧就即係兩個撞埋一堆之後，郭建橋就受傷，咁啊結果咧就要換呢個王振鵬入嚟嘅。咁啊，好坦白講啊，即係響王振鵬入嚟之後咧，即係似乎真係響個高波啊，有時咧我哋都係覺得總係覺得阿鵬就唔係好穩陣嘅。咁啊，反而郭建橋咧，即係就咁睇今年嘅表現啦，係的而且確係比阿王振鵬就好好多，呢個就唔能夠否認嘅，即係我哋有眼見嘅，即係雖然亞協嗰兩場啊，王振鵬對嘅對手就比較強，咁但係的而且確係郭建橋喺整個發揮上嚟講係比王振鵬優勝，咁啊，但係呢次就呢個波啦，咁就令到郭建橋傷出，第一就嘥咗個換人名額啦。第二就真係換咗個比較弱啲嘅，我當係後備嘅阿鵬嚟講咧，就真係似乎嚟緊嘅比賽，若果即係郭建橋啊，未知道佢個傷勢究竟會唔會影響到嚟緊嘅可能兩個零禮拜之後嘅比賽，咁啊希望就冇影響啦，因為都好彩就啱啱呢段時間咧，即係嚟緊之後嘅比賽都要成起碼兩個星期後，咁就所以咧都希望阿橋就早日康復啦嚇。咁啊，呢球波就令到其實都令到即係呢個傑志嘅後防嚟講就都係有啲危險嘅，同埋咧及後咧公民其實好多攻勢，中村都有幾次，其實如果佢把握得好啲咧，咁就唔係應該咧係3-1嘅，分分鐘咧要失分嘅傑志。咁啊，但係事實上嚟講，今年傑志嘅後防咧，似乎佢嗰個嘅即係硬淨程度、緊密程度就唔係好夠啊！咁呢樣就留意，同埋都好再講啦。黃楊今年嘅表現咧，其實就相對嚟講就平淡啲啊，同往時嘅表現就可能係爭少少嚇。咁啊，去到下半場啦，咁就好彩一樣嘢就係林家偉咧，喺半場之前咧，咁就喺左褲咧，咁就即係轉身一射。咁就入網，呢、這個波都有啲難度㗎，因為都要咬曬腰車、咬曬腰射，咁就林家偉呢球波都好緊要。其實林家偉去到下半場都有一球啊，咁啊射波咧就係左腳射波就中柱嘅，咁啊跟住就雖然就亞歷士保中，但係就越位啦嚇。咁啊呢場波亞歷士嘅表現就入兩球嘅，因為臨尾咧咁就係、是、即係。射埋去啦，個波咁就龍門擋翻出嚟之後咧，咁就俾呢個亞歷士咧就係、是、保中嘅。咁啊，亞歷士嘅表現其實就可以啦，但可以啦。咁啊，有一段時間擺去呢個左手邊，咁就好似就冇咁好嘅感覺上嚇、啊，即係好似唔係好順。咁啊，擺去右手邊咧，反而就好啲嚇。啊即係上場對南華，佢都係擺右手邊，就似乎睇得順啲嘅，左手邊就爭少少嘅。咁因為呢場波安基斯咧就冇出嘅，啊就冇出。咁就另外啦，咁啊後備今日就出咗杜漢滔打後備啦。咁就嗰陣時就3-1，因為後尾阿中村就都有一球好靚嘅頭槌啊，喺右邊斬出嚟，咁就咧係中村。插水又咬翻後咁樣頭槌咧，就頂入遠處。咁啊，呢個波就中村就頂得好。講呢場波點解都會整到3-1出嚟咧？始終就係公民即係上半場輸兩球啦，下半場咧做咗啲變動。咁但係啲變動咧就好得意嘅。咁咧就第一就迪天奴啦，迪天奴就出嚟代替史蒂芬彭利拿就合理，因為彭利拿呢個球員就似乎好平凡。 站就咁睇好平凡。咁另外寶蓮路就入替陳顯光呢個左閘嗰下咧，就將寶蓮路咧就打中場。咁咧就陳顯咁啊將咧卡石咧原本咧防中嘅卡石咧就調過去打左閘嘅。咁但係效果就勉強普普通通啦。卡石其實我覺得對打防中就好啲嘅嚇。咁啊，但係去到下半場即係。有一段時間啦，可能兩隊鬥攻啦，公民又要攻啦，咁啊結果咧，真係雙方都打得好 open 嘅，嚇、啊，即係基本上中場就不設防嘅。你中場不設防，俾呢、這個傑志攞到咁多時間俾佢做，即係或者係做波咁多時間俾佢打，或者係一啲嘅四打三啊呢啲咁樣咧，係對傑志係好有利嘅。咁啊，但係第一啦，咁就。去到臨尾咧，反而就狄天奴就開頭入嚟咧，我就覺得佢公民就冇發揮佢所長，就冇用高波就吊埋去狄天奴度，狄天奴好多時咧就走埋咗一邊嘅。咁啊，但係去到後半段咧就好啲啦，咁啊將狄天奴咧即係做一個即係作為一個攻擊嘅第一點，咁就好啲。咁就但係啦，似乎今年睇狄天奴咧就真係。真係老退啦，真係開始係見到真係年老嘅情況就出現啦。畢竟已經40歲啦，真係似乎就佢個速度同轉身係真係慢咗，同埋感覺上佢嘅力量都開始偏肥唔夠啊，真係唔夠力量咧。咁就似乎今年嘅公民嚟講咧，就成績就未必真係預期好似上嗰幾年啊咁好㗎喇。同埋我真係再強調呢，艾里奧啦呢、這個球員就已經係越打就越曳，越打就越曳。咁啊，今場波又都係表現好普通，咁啊再加上個中場咁 open， 俾個傑志咁多空間去做波呢，咁所以呢場波3-1呢係合理嘅。咁啊最後啦，咁就都略略講講有一場呢就南華對神曦嘅賽事，咁啊南華對神曦其實咧南華贏2-0嘅，咁啊睇個戰果咧就係、是相當之合理嘅，咁啊但係個問題就係咧呢場波咧有一個問題球，咁咧就係響當時應該係講右路嘅右即係右邊近橫邊界外咧，咁啊巴里咧咁就咧係。應該叫拉跌咗基南馬，而旁證咧亦都罰其示意就犯規嘅。咁啊，但係球證咧就冇理會，咁啊成班神曦嘅球員就不知所措，就呆企當場。咁啊，於是咧就最後咧咁就係俾呢個羅廣威咧就射入，羅廣威就唔理啦，睇住旗都唔理，咁啊搶咗個波，跟住帶入禁區，咁就射入咗呢球波。咁啊～呢球波嚟講就首先第一啦，我哋睇球證判決咧，咁啊睇球證嗰個哨子聲嘅，呢個係事實啊，呢個係事實。旁證之旗咧就冇任何判決，即係點講？即係只係作為輔助嘅啫，啊，只係作為輔助嘅啫，所以旁證之旗咧係唔可以話係呢個係球證嘅判決，旁證只係輔助話俾球證聽哦。有件咁嘅事發生，我覺得犯規，但係球證係可以依據佢自己嘅判斷，即係佢覺得睇到啊，佢覺得佢睇到覺得冇犯規，於是就 play on 啦嚇。咁 所以就當中亦都有提過咧，就係、是、所以神曦嘅球員咧就經一事咧就長一智，咁咧就應該即係除非聽到哨子聲，否則咧。就應該繼續去防守嘅，呢個之第一。咁但係咧，咁呢個就即係作為一個教練嘅觀點啦，叫做 coaching point。咁但係咧，當時即係評述員啦嚇，即係即係 now 嗰邊嘅評述員阿高山咧，咁就佢又講咗句，咁咧佢將個重點啦，評述嘅重點咧，即係因為我就冇睇㗎，冇聽㗎，咁我就引述啊，好坦白。我係引述咧，即係某啲球員，譬如張建峰啊嘅 Facebook 入面咧，咁就講到啊，咁就呢個波呢位阿高山咧，咁佢個將個重點就放咗響咧，即係個神曦對於呢球波嘅處理。當然呢個係 coaching point 嚟嘅，係 coaching point 嚟嘅。咁但係個問題係第一 喺呢球波本身的而且確，如果你睇翻個慢鏡頭，咁就好肯定係的而且確係拉人啦，巴里嚇。咁啊，但係點解你又唔著重翻一點嚟到講咧？嚇、啊，即係起碼如果你咁樣去教嘅時間，第一，咁呢個波究竟係球證係咪有冇錯咧？咁你又唔能夠唔講嘅喎，唔能夠抹咗佢唔講嘅喎呢啲嘢嚇。我諗呢個係重，呢、這個係當中成個事件嘅重點，但係你又冇提嚇。咁、啊、當然啦，啲球波球證咧，即係好坦白講啦，我覺得佢視力好勁啦，即係阿旁證幾乎喺佢隔離，應該睇得好清楚。你嘅視點就比較遠，你又覺得佢冇犯規，咁我哋做球迷嘅無話可說啦，只能夠講無話可說啦。咁啊，阿吳多國生即係吳超國先生就好嘢嘅，佢嘅代佢係曾經去過酋長球場啊，阿仙奴嘅主場，即係吹歐洲嘅比賽，咁啊證明都歐洲嘅球壇對呢個球證好熟悉，咁就。但係個問，但係個問題係，我覺得作為即係講翻以前一啲嘅日事咧，想當年咧，快易通咧個領隊係蔡玉如，咁咧就蔡玉如，你大家知道啦，就係當時都係講本地波嘅，響 TVB 嚇、啊，即係仲響快易通響本地球壇嘅階段，咁啊每一次快易通咧，有一啲嘅直播嘅比賽啦。阿蔡玉如生咧，佢都唔會講嘅，啊，即係雖然就即係呢個本地波嘅即係評述員就唔多嘅，喺 TVB 來來去去都係阿叔啊、阿鐘志光啊，咁、後期嘅曾偉忠啊等等，咁、但係咧人手咁緊促之下咧，咁阿蔡玉如佢都。喺早段啦，起碼喺早期啦，後期好似佢有講嘅。喺早期嚟講咧，當佢係當佢係快易通嘅領隊嘅時間，佢就唔會即係評述快易通嘅比賽嘅。咁啊，但係咧如果大家都知道啦，咁啊高山咧，高志超山咧，我開埋名啦，高志超山咧，咁就喺南華咧，就應該係壽身員工嚟。咁啊，壽身員工咧。咁就講返南華嘅比賽呢，咁係咪會有啲問題呢？咁呢個可能大家可能 NOW 嗰邊呢都我覺得都真係要諗諗，即係起碼 NOW 你有咁多足球評述員，咁可以去即係調配其他人手講南華嘅比賽，咁係咪呀即係高山可以都可以攞嚟講下其他球隊比賽，唔係次次南華比賽都係佢㗎嘛。所以呢個我都覺得好奇怪，同埋喺個調配上面係咪即係專跟南華嘅比賽就係阿高山咧？咁唔係好明白啊！好坦白，我自己就唔係好明白。咁啊，即係希望呢方面啦，大家做好啲啦，費事即係瓜田李下就無謂啦嘛，係嘛？咁啊，做旁述嘅，即係我哋做球迷嘅就唔緊要，有 bias 係正常嘅，但係要評論一場波下。要評論一場波咧，就盡量保持中肯，尤其是喺你啲咁高級嘅大氣電波上面嘅一啲嘅媒體啊，去講即係去評述、去評論一場波嘅時候咧，就應該就盡量保持中立啊，咁就好啲啊，咁就希望高山就第日做得好啲啦，因為唔係淨係我講嘅，好多啲記者啊，好多啲球迷啊都有。啲意見就話咧，阿高三評論呢個南華嘅比賽咧，就有啲偏幫啊，而且偏幫得都頗為明顯。咁唔係就一個講喎，啊唔係就我講喎，我講就冇所謂啊，我講係當我發瘋啦。咁啊，但係咁多記者，甚至有球員都有咁樣嘅意見表達嘅時間，我諗即係撈當局或者係高三係咪真係要諗諗咧？咁啊，今日嘅哭波桑嘅師兄本土筆記咧，又結束咯噃。咁我哋下個禮拜嘅時間再見啦，拜拜。